紧追着军师冷英，星星一行人遭遇的就是接连不断的埋伏。这种战斗难度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因为参战人数越多，所以场面总是比较混乱，对于团队协调场面的要求比较大。这种事儿当然难不住叶修他们了，这一路追杀基本都算顺畅，冷英部下的伏兵灭了一路又一路，在接连推平了四路伏兵后，这条道也算走进了尽头。冷英直接冲进了路尽头的一片院落，大家一看，这大概就是最终决战的地方了。因为一直都是处于战斗状态，所以也不可能有什么休整，吃食物之类的休息方式需要在非战斗情况下才可以的。但眼下如果跑开脱战，以游戏的一贯设定来说，从遇到冷鹰开始做的一系列事就都算失败了，一切重新开始。这么低级的失误当然不能犯，十人一起冲进了这院落。果不其然，院落中各屋钻出精兵，只不过这一次看起来已经不像是冷鹰预设的埋伏了。这 BOSS 此时惊慌失措的乱喊乱叫，显然四路伏兵被灭之后，他这是被逼到了绝路，这一波是他呼叫到的援助。但这一波援助比起之前的伏兵还要厉害，从院落的房间里钻出来的印山贼多达12个，比起之前的任何一次埋伏都要多。不过一路清理埋伏，叶修他们也很适应这种规模的团战了。12个印山贼里有2个治疗职业，迅速被他们锁定成了主攻目标。军师冷鹰呢，这时候也不再找别的出路了，骑着扫把飞到了屋顶上后，开始也跟着小贼们一起朝星星的猪人发起了进攻。不过这冷鹰的实战能力实在有点对不起他这 BOSS 的身份，他的威胁也没见得比这些小贼强到哪儿去，只不过 BOSS 生命终归是要比小怪们多出来许多的。此时此刻冷鹰也就被放任不管，众人都是先清理12个印山贼。看到冷鹰这点不济的战斗力，大家此时心态都很放松。12个印山贼料理完了，要收拾的不过是个血多一些的小兵，实在没什么悬念。一番混战后，12个印山贼总算全被击杀，众人的攻击正准备齐齐指向还在屋顶上的冷鹰，结果就听着军师又是吱哇一通乱叫，所有人都听得清楚，军师嘴里喊出了一个名字，负债主。再然后就见这院落对着正门的那间大房，房哗一下被拉开，一个彪形大汉撑着懒腰就走了出来，居然是又一个 BOSS 负债主任雄。这下所有人都是吃惊不小啊，哪怕你这军师再来一波伏兵呢，也总比直接杀出一个 BOSS 要来的简单。这位身为负债主的壮汉想就知道肯定不是冷鹰这样战斗力羸弱的渣，一路经历了5波战斗，没有过任何脱战休息的团队此时直接面对2个 BOSS， 这一战的严峻可想而知。叶修这边鼠标一点，看了一下任雄的生命，就知这一阵休想速战速决，那样的话消耗绝对跟不上，依然需要慢节奏的战斗，争取更多的战斗时间。但是这个任雄又是什么样的战斗风格呢？慢节奏的消耗战是不是拖得起呢？看这精壮的造型，恐怕不太会是2号 BOSS 沙暴那样攻弱守强的主，如果是个战斗力彪悍的主，那慢节奏的战斗必须要面临更多的威胁，尤其是这还是2个 BOSS 并肩作战。沙鹰的战斗力是显得有些渣，但这只是相对于 BOSS 级来说的，就他那悠长的血条，想灭他也就不是分分钟的事儿。有这么一个奸猾的家伙在一旁添乱，也真够闹心的。 仁雄的出现着实让人意外，所有人都在院落中，甚至根本没来得及先退远了让叶修的君莫笑去试探 BOSS 的深浅。对于眼下形势，所有人都还只是在脑中稍稍一过的功夫，仁雄已经结束了他那刚睡醒一般的困倦，手往身后门后一伸，立刻就拎了一个狼牙棒出来。是的，狼牙棒并不存在于24职业体系中的一样武器，从这上无法去琢磨这家伙的战斗技能。拿着这样的重型武器耍剑招，这么贱的事儿 BOSS 也不是没有干过。 大家先退开， 老战术先由叶修来试探，但这次所有人上来就在战斗状态，由不得他们说退就退。站在屋顶上的沙鹰这时候一扫之前扫把总藏在裤裆里的猥琐提在手上，看起来是真正准备进入战斗状态了，居高临下手一挥就扔了个熔岩烧瓶下来。叶修眼疾手快，君莫笑千机伞一端，砰一声枪响，那熔岩烧瓶直接空中就被打爆，瓶中熔岩溅射而出纷纷落下，看起来像是一场火雨。众人虽然依然要躲避一下，但总比起烧瓶落地摔碎把院子融成一片火海要强。武臣此时也是十分佩服叶修的技术，熔岩烧瓶丢下的时候他也有这样的意识，但是就在他还在滑动准星瞄准的时候，那边枪响了。至于陈果就更不用说了，看到熔岩烧瓶被丢下来的时候，他赶紧想让他的竹烟侠跳起半空跑出去来着。熔岩烧瓶被打爆了，但冷鹰跟着却又挥着扫把在空中扫出了一片云。BOSS 出手太快，和他都有距离的众人完全顾不上打断。这一次一个寒冰降雨被他折腾了出来，蓝色的雨滴夹着雪花落下，众人连忙从云底撤离。 多当心， 叶修叫道。仁雄此时也终于出手，一声狂吼，狼牙棒被他双手拎在了脑后，直接从屋里跳入院中，挥出了一个180度的大弧线。一声巨响，狼牙棒垂在地上，所有人的视角都因为地面发生的颤抖而晃动着。不巧处在攻击范围内又没来得及避开的人，此时已经被震得在地上翻滚起来。 是崩山机， 也或许是地裂斩。 哎呀，果然见了啊。 是的， 也就同意，拿着狼牙棒使剑招，绝对的剑中之剑。 旋风斩，都先出院子。 微臣跟着一看，仁雄那起手再起，做出判断，所有人都操纵着角色，或跑门或翻墙，瞬间鸟兽散一般的从院里飞了出去。再然后仁雄回到了他的房间里，冷鹰站在屋顶上张望了两眼，转身也从屋后跳下，就此不见了。 哎呦， 微臣有些不好意思，很显然这是脱离战斗了。此处的战斗限定在了要在院落里进行，这一堆子人冲出院子就视为离开强斗区域，被判定为脱战，于是一切还原，之前一番折腾都算是白忙了。 至少还有经验不是？ 魏晨嬉皮笑脸试图换取大家的原谅，是他一时间没想到这一点，做出了出院子的指示，结果一下子一堆人全冲了出去，系统都没给个反悔的机会，直接判定脱战。 那这样也不错，再重来的时候大家要多注意了，我们最后需要面对的是两个 BOSS， 法力消耗一定要控制好。 众人点头。五波数量不少的小怪，然后面对两个 BOSS， 中间没有任何可以脱战休息的时刻，这也就是他们这样的团队才敢继续挑战下去。 或者我们先不理这两个了，直接去看看能不能杀了最终 BOSS。 魏琛说，在有一些副本中，最终 BOSS 之前的 BOSS 也不一定是必杀的，在抢副本通关记录的时候肯定会跳过。 眼前的印山贼寨，看起来这军师和二寨主是有可能可以跳过的，于是魏琛就有了这建议。 没必要吧，杀了这两个也有手杀成就，完了换奖励呢。 其实吧，我觉得吧，这个战斗有点难度，这一路杀过去消耗确实有些大，不知道最后能不能坚持到结束。 先认真试一次再说，情况不对就脱战保命。刚才我留意了，是出去五个人以后才被判定脱战的，看来设定是要有半数以上的成员留在院内。 是吧，我也留意到了。 大家回头我们再试一次，这次战斗尽量放慢一些，降低消耗。 随后一队十人重返了遇到冷鹰的那个地方，果不其然， BOSS 已经重新站回到这里站岗了。 咦，哎，我们不如来试一试看，是不是可以不让这家伙跑掉，直接弄死在这里呢？ 可以试试，大家散开，包围起来。 叶修布置着，让所有人在仇恨范围外站成了一圈，将冷鹰圈在了当间。 一起上，包括远程，围死他！ 叶修一声令下，所有人齐扑上去。沙鹰真的是特别果断，之前君莫笑冲上来他还放了个魔法射线，这次一看人多势众，干脆什么都不出了，直接就骑上了扫把一飞冲天。 靠，不要脸啊！ 所有人眼睁睁地看着沙鹰就这么飞了，因为这个高度显然是系统特设的，玩家无论魔道学者骑扫把还是机械师用机械旋翼都达不到这样的高度，这显然是系统强行要退沙鹰逃走。武臣和陈果的枪炮师在下边轰了两炮也没起什么作用。 追吧， 叶修没流露什么遗憾的情绪，只是率领众人又一次追着冷鹰的屁股跑了起来。